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今日會同大家講下八九民運由學生發起絕食，至到解放軍喺六月四號清場嘅過程。喺五月十三號，黃丹以開禧等人以個人名義，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請願，表示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蓋然同北京高校代表團的對話，以及對這次運動的歪曲報導，並且要求政府同北京高校代表團進行對話。5月14號十幾萬群眾到廣場聲援學生，北京各個高校再次罷課，部分教師貼出倡議全體教師罷教大公報，提出若果在今晚11點之前政府不答覆學生的要求，將會在15號罷教。5月15號蓋爾巴喬夫講話，原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儀式，還是改在機場進行。晚上九點，中國官方在人民大會堂招待蓋爾巴喬夫，大會堂東門外過萬名群眾要求對話。雖然有報道指蓋爾巴喬夫透過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希望能夠同學生對話，但是中央政府就大為緊張，並且派出軍警同學生對話。其後學生絕食團派出學生糾察隊隔離群眾同軍警，勸喻學生撤離。在5月18號絕食的第六日，已經有超過300個絕食人士不知倒地，更有人將行動升級為絕水絕食行動。中共終於願意同學生對話，李鵬會見包括吳以開禧等絕食學生代表。 尤其是学生，尤其不可以计较，也不是学生，是社会的先导领人员，纷纷打着学生的旗号到北京来。我们北京这几天已经陷入了，我可以说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非常抱歉，我刚才给您打写了个条子，说如果您谈话还不进入实质性的话，那么我也许会打断您。好，我尊重我们的协议，我没有打断您。那么我现在想提醒您，刚才说纠缠这个问题，我们学生提来只是从人道的立场上说解决这个问题，纠缠的问题，所谓纠缠在一些某些实质问题上跟我们毫无关系，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而且现在李总理，那么我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咱们不要纠缠，这个也是我们的意见，迅速答复我们的条件，因为广场上同学正在挨饿，如果再不行，再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政府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那么我们这些代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做下去了。 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共撤销426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李鹏声言政府和党中央都没有讲过学生在这里搞动乱，但又称北京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在5月19号凌晨，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含泪道歉。 我们同学们加油就好啊，我们来自台湾了，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啊，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就已经老了，无所谓，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心意。你们听这个绝食，中国政府绝不会就这样子就把对话的门关起来了，绝不会。 你们说铁路有问题，我们党还可以继续讨论。实质上不管怎么样讲吧，虽然慢是慢了一些了，实质上现在一些问题啊还在逐步的解决嘛，还在逐步的解决嘛。现在已经六天了，七天了，真正要搞八天九天十天吗？我说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要等这一天，等等回答的你们满意这一天，你们应该早结束啊。谢谢同志们，就是麻烦大家啊。 赵子阳诚恳的态度令到学生感受到有一丝曙光，但是傍晚学生绝食指挥部有人传出北京市区将会进行戒严，其后学运之声广播站宣布结束绝食，改为静坐，学生和群众表现都很紧张，广场上面充满了不安和恐怖的气氛。在5月20号的凌晨，李鹏宣布当日上午10点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并且进行新闻封锁，学生即时宣布广场20万人绝食抗议，奉命戒严的军队被数以十万计的民众拦截，没办法抵达执勤地点。翌日世界各地华人留学生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实施戒严，香港亦都举行各界民众环市大游行，有近百万人参与，当晚智联会宣布成立。在5月27号学生代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在晚上召开记者会，宣布5月30号撤离广场，号召5月28号举行一次全球华人大游行。同一日香港演艺界举行12个钟头的马拉松音乐会民主歌声献中华，筹得过千万支持北京学生。5月28号全球各地华人举行大游行，香港有150万人参加游行支持民运。5月30号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民主女神像，并且宣读民主之神宣言，内容提及民主女神像乃是学生这次抗争运动的象征，奉献给在广场参与绝食的学生以及民主运动的群众，并且表示坚信黑暗将会过去，神像将会重临广场。6月2号四君子绝食，刘晓波、周陀、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广场绝食72小时，发表六二绝食宣言，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将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质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开始做起。而另一边，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安门广场清场做出决定，表示要迅速制止动乱，恢复首都秩序。其后一部分在北京郊外的戒严部队在当晚进入北京市区，在6月3号的凌晨，戒严部队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在凌晨时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站先后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师生和广大的民众立即行动，去各个主要交通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队。晚上6点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首都公民遵守戒严令规定，和解放军密切配合。通告着重指出，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是不听劝告的将会没办法保证他的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当晚数以千计学生以及群众被射杀，更有学生被坦克车碾压致死，亦有群众被剪碎手臂或双腿。戒严部队虽然大开杀戒，但北京市民仍然涌去天安门广场誓死保卫学生，而广场上仍然有大群学生坚持静坐。在6月4号的凌晨，在纪念碑前绝食的四君子不断游说学生撤离，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当学生撤出时，军队已经占据纪念碑，并且向学生开枪，坦克车摧毁不少帐篷，民主女神像亦都被推倒。到了清晨时分，军队已经大致上控制天安门广场。其后虽然各地仍然有零星的示威，但是八九民运已经随着六四屠城而落幕。 好，翻嚟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粵語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咁啦，再呼籲一次啦。今年六四係25周年，咁我哋咧就係會搞一個香港人嘅六四集會，係啦，轉場。今年六四轉場，尖沙咀文化中心見 ，OK， 同我泵到佢有幾萬人為止咁樣。好啦，咁就呢一節就講咩呢，就是，第一樣嘢呢最緊要呢就係呼籲大家投票啦，到底契弟未瞓醒應該由邊個主唱啦，選項有湯姆、法國佬、老周即係周章同埋等等等等八段錦湯姆嘅咁樣。咁同埋呢大家我覺得可以幫幫手，而家可以開始填詞㗎咁樣， 係啦，有人填咗句啦嘛， 係啦，可以繼續幫手填詞咁樣，咁就係填好咗呢就即刻走唱， 湯姆 即拍即拍 即刻攞個公仔出嚟， 系啦，咁样唔一定系汤姆嘅， 系啦系啦，可能系八段锦汤姆， 八段锦汤姆噶嘛， 佢两个合唱咧， 系咪？八段锦汤姆同埋汤姆合唱，一个唔喐嘅，一个喐，咁样都几，咁样都几好睇嘅，冇呢个选项咧，冇啦，票源唔可以再分散啦，票源唔可以再分散，但集中票源啦，咁样，跟住另外咧就系咧，朝早嘅街站咧都差唔多搞掂咯，大家翻嗱，大家翻咗工啦，咁样咁啊，9:51啦，咁样咁啊，中环嘅早站就好早收，即系 卖得好快， 好快派完，咁样似乎好受欢迎， 系啊， 咁啊冇办法啦，我哋中产听众多系咪？好啦，咁就呢一节讲咩咧？呢一节就讲一讲就系关于呢个咁样嘅李嘉诚卖蛋嘅咁样， 呢个啊，你真系 唔系啲信报嘅。 是啊， 信報 第一句 佢個仔講嘅， 係佢仔講李嘉誠賣蛋， 你個仔話你老豆賣蛋咁樣，係咪先？ 賣鴨蛋 咁啊，辣喎，呢個你講噶， 唔係鴨蛋， 你真係契弟嚟嘅，真係人性的契弟，人性的契弟咁樣，契弟未瞓醒點會唔係你唱呢？好啦，咁啊講講啦，邊個講啊？講講個概況 係 咩啦？ 嗱，大約概況咧就係、是、因為呢個李嘉誠咧就即係。即係其實因為李嘉誠投資，所以即係香港嘅傳媒先報得咁密密手嘅啫。咁其實就講緊咧，美國喺三藩市有間美國食品科技公司叫 Hampton Creek 咧，其實就呢幾年都好積極咁樣去發展緊一啲環保嘅食品咁樣啦，咁就吸引咗李嘉誠去投資，咁另外就吸引咗楊志遠啊，即係 Yahoo 嘅創辦人去投資啦。咁講緊已經透過兩次集資㗎啦，咁兩次集資加埋已經超過3000萬嘅美金，咁投資咗咧最受人注目就係一個人造蛋啦，咁佢哋個名叫 Beyond Egg 啦，咁或者有人亦叫超越蛋咁樣啦，咁因為佢要諗一個名就同大陸啲假蛋有啲分嘢， 超金蛋啦，不如叫做 超金蛋呢啲好土豪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因為李嘉誠嘅投資嘅關係啦，咁樣就有機會而家就會研發到第一個產品就係 Just Mayo， 咁就係一個蛋黃醬，即係個沙律醬啦，但係就冇蛋嘅一個蛋黃醬，咁就將會上市，咁講緊呢就會喺百佳獨家發售3個月之後，咁就之後就會其他競爭對手都會有發售㗎啦，咁就大約就賣23蚊港紙到一支咁樣，咁咁呢個創辦人其實就創辦人叫做 George Tetrick 呢，咁就前排就有同阿李嘉誠一齊就有炒蛋咁樣，我哋有條片可以睇一睇啦。 炒蛋 係啦，呢個當日都 係倒嗰啲就係人造蛋， 嗰個蛋漿咧，人造蛋蛋漿，咁蛋漿就未上市嘅，而家就暫時先做蛋黃醬，咁應該係嗰個蛋漿就嗰個味道應該係未吞得好啦，估計就而家仲係研發階段，咁你見到阿李嘉誠咧就喺度食緊啦咁樣， 即係李嘉誠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咁樣嘅公關嘅舉動， 係啊， 咁其實係中環熱話嚟㗎啦，即係李嘉誠炒蛋啊咁樣，係一個即係投資界嘅熱話啦，即係大家需知道即係話成哥無寶不落。係咪？咁而事實上咧，嗱點解而家值得攞出嚟講咧？因為最主要嘅消息就係話呢個禮拜有得賣啦，係嘛？香港 係啊， 呢個禮拜就已經有得賣。 百佳獨家發售，暫時呢幾個月 係啦。咁其實美國係咪賣緊㗎啦？ 美國係已經賣緊嘅。 咁嚟緊仲有啲咩動向啊？嚟緊係咪會有啲咩合作單位嗰啲咁樣嘅？ 嗱，其實就喺香港之後都會應該全面發售㗎啦。咁當然啦，有記者都會問你知百佳李嘉誠呢啲咁嘅嘢啦，咁都問啊。George Tetrick 啦，即係 Hampton Creek 個創辦人就話：喂，會唔會喺呢個批發時候優待百佳咧？咁啊 ，Tetrick 即刻就 就 no 咁樣，咁可能亦都優待埋屈臣氏啊，或者三啊，或者黃埔都唔頂啦。 三啊，三 啊，只要你出 iPhone 我就送一支。 有一個 pen 嘅，一個彈章 pen 咁樣。 係啊，無限彈章。 嗱呢個係嗱事實上咧呢一樣嘢咧就即係當然啦，食品嘅改造啦，啲咁樣嘅人工食品咧，其實亦都係唔係淨係呢一個產品啦。 係。 咁但係咧大規模市場化嘅就唔係好多啦咁樣。咁而呢一個咧，其實咧好多人都講啦，即係你大規模嘅經濟爆發增長咧，其實咧就嚟自幾樣嘢啫。即係你最開初講嘅，梗係工業革命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好啦，跟住其實跟住然之後不斷咁樣即係你如果睇翻即係寇比力克嗰個年代啦，即係科幻作品最爆發嗰個年代啦，大家對於未來係充滿想像噶嘛，大家未對於未來充滿想像噶嘛，即係你啲車係冇轆噶嘛咁樣，但係車最後都係有轆啦，好遺憾。咁然之後即係即係話乜嘢咧？大家對於嗰個科技嘅創新咧，其實係有一個好熱切嘅渴求嘅咁樣。咁但係其實近年咁樣，即係近年咁樣，仲有啲乜嘢科技嘅創新啦、啊、咁樣、嗯。最大嘅生活同埋呢個咁樣嘅對於經濟最大衝擊嘅科技革新就係 internet 啫嘛，就係 internet 啫嘛。咁你變咗係由工業革命開始到而家咁樣，即係你幾浪嘢啦、嗯？工業革命即係工業革命好遠古啦，就係講近代嘅，其實就係 internet 啦，電腦嘅科技啦、，internet 啦、手機啦，咁、另外就係、是、另外就係其實推動一個大規模嘅經濟推進嘅就係金融創新啦，即係金融嘅金融產品嘅創新啦咁樣，咁。所以譬如之前我哋啲節目都講嘅、就係話喂你嚟緊個即係經濟係唔會不斷咁樣去增長、經濟係唔會不斷咁樣去增長，因為你冇嘢去催生嘅時候，你慢慢就係、是、話你喺個資源有限嘅情況底下，經濟係冇理由增長嘅，其實資源係不斷咁消耗㗎嘛。咁、但係就借住呢啲咁樣嘅嘢科技嘅發展啦，令到生產力急速上升啦，呢啲就係遠古經濟學會講嘅嘢啦。咁、但係科技係其實係停滯嘅，咁然之後internet 帶嚟咗浪嘅衝擊啦，嗰啲咁樣，咁但係佢都仲係有啲嘢卡住咗啦，咁所以而家嗰思考嘅出路就係所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就係所謂網絡金融創新。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係科技嘅爆發，科技嘅爆發啦。咁科技仲可以喺咩地方可以有爆發咧？咁樣咁而事實上咧，喺呢個咁嘅世界經濟嚟講，其實離不開就幾樣嘢嘅啫，貨幣、能源，跟住就係呢個咁樣嘅食品啦。咁所以大家期望緊再會有科技革新嘅可能性，就主要係兩方面嘅啫，一個就係能源嘅革新，一個就係呢個咁樣嘅糧食嘅革新。咁糧食技術嘅革新咧，就係、是、一個好其實係好同兩樣嘢都係好頻繁嘅，能源同埋食品。而家基本上全球咧，即係我哋生活喺一個資本主義嘅地區，我哋唔覺，但係其實全世界。界都係處於一個糧荒嘅狀態嘅，即係食品供應係越嚟越緊張啦。咁啊，當然其實嗰件事真係我哋有萬能嘅市場啦，嗰件事又反映喺價格上面啦。你覺得就係嗰個通脹啫，嗰啲咁樣啊，比貴啲咁樣，但係會食鳩曬噶嘛，其實係會食曬，而且嗰個產出係越嚟越少噶嘛，即係嗰、那個農地啦，農地嘅產出啦，同埋嗰個氣候啊各樣嘅問題，嗰個生產量，同埋另外就係話生產糧食帶嚟嗰個巨大嘅碳排放啦、對於嗰個環境造成嘅污染啦。是好多好多呢啲問題呢，就係令到嗰個糧食係越嚟越緊張。而呢件事同我哋好息息相關嘅地方係乜嘢呢？就係中國係好大全球最大嘅糧食進口國之一嚟。 係。 佢冇糧嘅，成個咁撚多人地大物。 夠佢都產好多糧。 唔係好少嘅。最主要嘅產糧國其實係美國嘅。係。中國嘅糧產量呢係極低嘅。係極低嘅。因為第一就係嗰、那個第一就係其實根本嗰、那個嗰、那個地勢嘅資源、可供產出呢個咁嘅農產品同埋糧食產品嘅環境唔係好相配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個咁樣嘅食品生產技術啦、即係講緊個農耕喎，唔係講緊食品改造喎，係農耕嗰個生產技術本身就係低落嘅，就唔係現代化嘅，即係小農經濟嚟嘅。咁於是乎咧，就係、是、咧，其實咧，中國其實一路都係維持住呢個咁樣嘅糧食進口嘅狀態嘅，佢一路都係維持住糧食進口嘅狀態嘅。咁而呢樣 樣嘢咧，其實亦都係俾外國揸春袋嘅其中一個地方。其實中國係乜撚都冇嘅，除咗人之外， 嗯、 中國最撚多就係人嘅啫，資源又冇，能源又冇，然之後咧糧食又冇，最多係咩咧？最多就係稀土嘅啫，仆你街。 稀土係 係啊， 唔係多啊，只不過係佢掘得離譜啫。 係啦，亂鳩咁掘，嗱要亂鳩咁掘咁樣，跟住然之後咧係係即係其實係資源災難嘅一個角度嚟嘅，係一個資源即係第一就係因為嗰、那個第一本身就貧乏啦，第二又係嗰個開發咗度咧又亂鳩咁開發啦，咁係變咗係好好快就已經導致咗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過度消過度嘅開發嘅狀況㗎啦咁樣。好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係話，所以你話中國經濟點會唔崩壞？乜撚嘢都俾人揸春袋。好啦，呢、這、一個技術嘅產生係會點樣咧？其實而家呢個技術唔係一個新嘅技術突破，但係嗰個技術係去到一個可以市場化、可以市場化量產嘅階段。咁呢個當然係一個起步啦，當然係一個起步啦。咁有好多人就會話啦：，喂，屌李嘉誠花咁多錢投資去買假蛋，咁點解唔投資大陸嗰啲咧？咁樣大陸一早開發咗出嚟啦，咁樣咁啊，大陸嗰啲會食死人噶嘛？咁樣，但係你要搞清楚一樣嘢喎，而家冇話俾你聽呢只唔會食死嘅喎。 講真 係，其實係冇話俾你聽呢只唔會死嘅喎，你點撚知啊？喂，其實即係先唔好講呢啲人工食品啦，淨係基因改造農作物已經係即係越嚟越多嘅聲音，就係話喂對人體啊、人類嘅健康嘅傷害啊，已經係逐步浮現啦。 冇得翻轉頭嘅啦，已經因為咧已經好多係，譬如你話美國佢嘅生產量咁多咧，佢哋好多已經證實咗係佢哋連種子已經都改造 哦，種子當然係啦，因為 改造咗，咁即係其實已經冇得翻轉。 佢要發明一種種子，你係唔可以喺個農作物出邊再勾個粒種子再種，一定要向佢買啊嘛。 係啊，呢個又係一個侵略嘅，呢個又係一個侵略嘅伎倆嚟噶嘛。你一定要買入嗰啲咁樣嘅基因改造種子嗰啲咁樣，喺好多嘅發展中嘅國家都係俾佢咁樣，俾佢呢啲咁樣嘅跨國食品公司咧，就去碾死咗。於是乎咧，大部分地區嘅農地咧，都係俾一啲基金啊、財團啊所拼購咗、持有住。然之後咧，就一定要向呢個咁嘅跨國食品公司就服務。然之後全球嘅食品咧，即係嗰件事係其實係嗰、那個係一個惡性嘅循環嚟嘅，惡性嘅循環嚟嘅，就是、因為嗰個全球食品嗰、那個嘅食品嗰個供應全球化咧，於是乎咧係大家都唔係食緊當地嘅糧食嘅。你所有嘅農作物咧做完之後咧，跟住然之後你又要買種子啦，買完嗰啲基因改造種子，跟住做完嗰啲嘢咧，係全球各地唔同嘅地方分工啦，跟住又必須要運輸喎，再加工喎，然之後再運輸先要發配去全球所有嘅地方。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嗰個你即係每一餐飯你食咧，嗰、那個碳排放量就會好高，因為當中有好多碳排放量係運輸嘅碳排放嚟噶嘛。OK， 好啦，咁而家呢一個咁嘅狀況咧，就係話當呢一個咁樣嘅當呢一個咁樣嘅人工食品，當然啦，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喂，因為佢係嗱而家唔需要養雞啦，如果佢可以取代到雞蛋嘅話，咁你唔需要養雞，咁你咪嗰、那個係會碳排放係減低咗咯。但係其實條數唔一定係咁計嘅，條數唔一定係咁計。 因為有運送成本。 係啦，因為當你嗰件事如果真係取代咗全球嘅產品嘅話，咁嗰件事就會變咗係一個全球化嘅一個咁樣嘅代用食品嘅供應。咁你最後喺嗰個運輸上面咧，都係會出現翻嗰個碳排放嘅問題咁樣。咁當然啦，呢條數就好撚難計啦，因為碳排放呢啲係轉嚟轉去啊嘛，屌你老尾，係咪先？即係你係局部地區，我計我國家嘅碳排放唔係咁計喎，係咪先？我計我呢個區域嘅碳排放。 輸入嗰隻船係你 嘅，係咪先？你呢啲係即係碳排放，而家喺呢個世界嚟講已經變成咗係一個係變咗一個數字嘅概念嚟啊嘛，可以轉嚟轉去啊嘛，可以我出口啲碳排放俾你啊嗰啲咁樣， 又地球唔係我地球， 買埋 quota 咁，係咪先？又得噶嘛咁樣。好啦，咁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foresee 到個未來會係點樣？如果呢個第一樣嘢就係話，喂，李嘉誠呢個舉動當然係對於投資市場嚟講就係好矚目啦，好矚目啦。喂，李嘉誠喎、啊，大佬係咪先？好啦，咁佢去睇得中嘅嘢，即係當然亦都係我哋雖然佢幾廿歲啦，但我哋仲相信佢眼光啦。你後生仔幾撚可悲係咪先？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喂有一個咁撚大年嘅李嘉誠自己都講啦，佢七八十歲嘅人決定我哋後生仔嘅未來，好撚危險噶嘛。而家佢又決定咗，佢決定咗就係大家以後食。人工蛋啊，嗰啲咁樣， 整個蛋 係啦，食即係唔好食大陸嗰啲假蛋啦，食我哋嗰啲假蛋，我哋啲假蛋假好多鬼佬炒嘅嗰啲咁樣，係咪先？ 想俾中國害死定俾美國害死？ 係啦，好啦，跟住然之後咧，嗱，如果呢個有可能有第一樣嘢，有可能就係話佢會帶嚟一個就係話一新嘅一浪嘅。 人工食物 嘅經濟嘅革新， 科技突破。 即係因為呢個科技突破，嚟緊就會有喂，如果有代用嘅牛肉嘅話，就會好犀利 嘅。其實有嘅，因為咧， 即市場化啊嘛。 而家喺度即係面世咗就係試管漢堡扒啦，咁亦都研究緊。因為譬如 Bill Gates 咧，亦都已經做緊呢啲投資啦，咁就用佢嘅基金名義咧贊咗一間公司，除咗做蛋啦，咁試管漢堡扒面世咗啦，試管漢堡扒係 Google 嗰個創辦者有份投資啦，咁另外就整緊雞肉啦，即係假或者人造雞肉啦，同埋低鈉嘅鹽嘅，即係 sodium 低啲嘅鹽啦咁樣。咁譬如講翻蛋呢樣嘢先啦，咁就蛋係點？即係呢一個Beyond Egg 係點樣整嘅咧？咁就佢係抽取12種有蛋白質嘅植物，即係抽取佢當中蛋白質，即係包括豆啊、高粱啊、葵花咁樣，咁啊製成咁樣。咁當然佢唔係一隻蛋咁樣圓形咁出現啦。咁而家就出現咗喺呢個蛋黃醬嘅沙醬上面啦。咁有機會遲啲就會推出一啲好似液體咁樣一樽咁嘅液體，佢倒出嚟就做炒蛋。 佢提煉咗喺嗰啲植物裏面，唔同嘅植物提咗啲所謂蛋白質啦，咁啊做咗啲佢叫做人造蛋嘅粉末，一炸粉嚟嘅。 粉啦、 啊，咁你做得粉咧，你就加水加成，咁你又可以變唔同嘢啦，即係好似變蛋漿又得，或者滲落去做 pancake 又得。係嘛？做麵包又得滲落去，即係就嗰個代替咗本身蛋嘅功用啦。 係咯，佢又講到係低，即係冇膽固醇啦，同埋保存時間更加長嘅。 梗係啦，你唔係蛋 嗱係啦。咁如果佢能夠代用到嘅話咧，咁你嚟緊就會好多嘢呢啲產出啦，呢啲咁嘅牛肉啊、雞肉啊。咁即係話會有一個如果嗰個技術係真係由呢、這個如果呢、這個推呢、這個代用蛋推出市場、全面普及係一個開始嘅信號的話。而呢件事係成功的話，我哋而家唔知道成功定失敗啦。如果成功的話咧，就應該會有一浪咁樣嘅浪潮出現。咁係應該就會有好多，即係你會睇到即係投資市場啊，整個經濟嘅發展都會朝呢個方向去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會令到全球嘅食品市場再進一步高度集中，再進一步遍及呢個全球化。咁咧就會將我頭先講嗰樣嘢咧，就係話你就會變咗各地嘅農耕嘅事業咧，就會變咗係好似全球嘅工廠咁樣分工啊。佢就會變咗係生產原材料，即係各地嘅農地唔再係生產直接生產糧食，而係生產原材料， 生產蛋白質。 係啦，生產原蛋白質或者唔知乜嘢質啦，咁樣。 即係嗰啲，如果你依個人造蛋為例嘅，就係生產嗰啲豆啊，係 啦， 啲葵花啊，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變咗各地嘅耕地就會變咗係生產原材料嘅工廠，然之後咧就去再出產原材料之後咧，再喺某啲地方就再加工，然之後就出產呢個食品，再全球化分發，咁就會令到全球嘅食品供應咧進一步高度集中，進一步高度壟斷， 二次全球 掌握喺一啲人嘅手上， 係啦，因為食品科技而帶嚟另一波嘅全球。咁呢個就係一件好可怕嘅事啦，好可怕事啦。當然，如果你用神秘學嘅角度嘅嚟講咧，就可以講幾集嘅。 共濟會 啦，又係關共濟會事啦。你睇翻佢嗰個 logo 入邊，其實就已經有隻蛋喺度啦， 已經有標記。 你以為嗰個係眼？你以為嗰個係眼啊？嗰個蛋嚟 嘅。全球當你全球生產蛋白質嘅時候，就發覺你個國家男人特別多你蛋白質咁嘅。 係啊，幾恐怖嘅，因為其實都有報道，之前啲報道都提到，即係標記都有份玩呢個人造蛋嘅嘢啦。咁佢就話佢哋咧就佢就認為咧可以咧就喺依個人造蛋裏邊啲粉末，你就加添一啲咧營養素啊，咁就令到一啲所謂發展中嘅國家，佢哋可能飲食比較缺乏營養咧，就得到解決啦。呢個人類缺乏營養缺乏嘅問題咁，黐緊線。 咁同埋另外一個即係會造成嘅，即係嗰個除咗經濟上面嘅高度全球化之外，其實就係環保嘅問題啦。即係你呢個好可能會造成一個即係第一就可能係有基因嘅災難啦。即係呢個係當然危言聳聽啦，我唔撚知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遲早都會啦，遲早都會啦咁樣。咁同埋就係你嘅食品同埋就係國防咯，即係國防安全咯。即係國防安全就係話你變咗各地嘅，其實而家已經係嘅。好多地區嘅糧食安全已經係控制喺有一啲跨國嘅食品公司手上邊嘅，咁係會令到即係唔知呢個世界會和平咗定係更加不穩咗啦。 同埋你話係咪可以抗拒啲蛋咧？好難講喎，因為 Hampton Creek 咧係好可能同麥當勞簽協議，就你朝頭早啲早餐啲蛋就係嚟自佢呢啲人工 蛋。即係個早晨全餐嗰份炒蛋， 嗰份黃色嗰撇啦， 又係啦，嗰個麵包又係啦， 你係啊， 嗱，你唔 以為薯餅冇喎，薯餅一樣有喎，點解 Q 都有就係、是， 咁、就好快搞掂噶啦。 不過你話呢啲咁樣提煉蛋白質出嚟嘅營養，咁可能大家諗起上年套戲就係末日列車、末世列車、末日列車啦，咁、就講到佢哋係用昆蟲去提煉蛋白質，一啲蛋白質嘅膏狀咁啊，俾啲奴隸喺度食啦， 啲曱甴 係啦係啦，咁樣你講啦曱甴，咁就喂呢啲因為他朝唔排除你大陸就咁樣做噶啦嘛，即係提煉啲咁嘅蛋白質啊，開始做其他嘅人工食品啊，咁我哋都死梗噶啦，睇嚟都 係。咁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咁你又會有個問題，如果唔係咁樣，咁即係又會有啲人講，喂，咁你而家事實上係全球糧荒啊嘛，你點樣解決嗰、那個即係好多譬如牛啊、畜牧業啊帶嚟嗰個高碳排啊，同埋呢個食品嘅缺乏嘅問題咧，嗰啲咁樣，其實好多人都主張過啦，就係即係其實本地咯，本地即係所以各個地方都應該要有翻本地嘅農耕，同埋即係唔好食咁多進口嘢咯，即係時食咯，即係你食時令嘅食品就自然會減到碳排咯。你冇嗰、你唔係時令嗰冇嗰樣菜，你咪唔好食嗰樣菜咯。即係你係冇嗰條魚，你咪冇食嗰條魚。 即係你已經證實咗，譬如你喺每一個地方開間麥當勞都係有大受歡迎。 咁啊係， 點樣樣搞？ 唔好食海膽壽司啦。 咁啊係。 咁另外其實外國各方面嘅團體咧，亦都關心緊。 大家好好食。 我明嚇，我知。咁另外就譬如呢啲咁嘅人工食物咧，其實亦都有環保團體都關注到咧，就係成個生態系統可能都會受到損亡，因為你集中要緊某一種嘅植物，咁你可能破壞佢條食物鏈咁樣，咁就而家最留意嘅咧就係、是其實蜜蜂已經被受係啦，因為面對災難性嘅侵擾啦咁樣嘅。 咁我哋不如就 完咗投票先， 完咗投票先啦。我最關心都係呢一樣嘢， 最緊張嘅呢樣 係啦，我最關心嘅 緊張個622嗰個 嗰個。呢度重要好多， 今日係527投票。 唔係呢個唔係勾投噶嘛，我哋投完之後有結果出嚟噶嘛。 即係真係會做嘅。 我哋會做出嚟噶嘛，係咪先？ 出咗 個投票啦，睇下先。 先。係啦，咁契弟未瞓醒，應該由邊個主唱咧？投票結果第一位，哇破投票紀錄可能係八段錦湯姆121票，唔係141添。 七成啊！ 係啦， 民意啊！ 但係有機會係咁喎，八段錦湯姆可能會話一個人唱唔好，不如合唱啦，揾第二位好唔好咧？第二位就合唱就係湯姆啦，有24票嘅2%，咁咧第三位就法國佬8%，有9票就係投俾阿租章啊老周嘅5%到。 湯姆你一個人壟斷咗80%嘅票啊！ 唔係，我覺得即係再一次， 你係李嘉誠。 我話你真係， 唔係我覺得再 呢個真係體現咗80/20理論喎。喂，即係果然大部分嘅資源係俾一個人壟斷咗80%，我真係你體現咗80/20理論。哇！老周同埋阿法國佬加埋先至可以攞到20%， 領獎。 哇！你一個人又攞咗80%， 我只係覺得證實咗。即係傳媒係好有力量嘅， 唔係啊，證明 你好有力量， 傳媒係好有力量， 唔係啊，證明咗喺契弟呢方面你真係當仁不讓。 當仁，如果功能組別要增加界別， 即係你咁你敢認第二，冇人夠膽認第二，真係你真係好嘢，好嘢。 宣揚要契弟住。 嗱，咁我哋有程序嘅，咁第一件事 全民阿哥啊，我哋 大家就係大家幫手填詞先，填咗首詞出嚟，咁貼翻喺 Google 度，咁跟住咧就你又開始而家練啦，我幫你揾啲公仔啦，練八段錦， 練八段。咁咯，直歌唔使練啦， 練咗八段咁先，練咗八段咁先，係啊係啊，佢開始練習咁嘅，咁跟住就開始拍。 阿周濟啟第而家先 cam room 出現，一路都唔見佢喎，係啊輸咗添，一路都冇見過佢喎，成個 cam room 鬼叔啦，走出嚟喎，鬼叔啦， 我諗佢驚半咗幾鐘 啊。你係85.8% 嘅票啊，真係眾望， 即 係 加埋一齊啊嘛。 你好啦，贏到選舉，我未贏過。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今晚要政治再見。 拜拜。 拜拜。